翻第二節。嗱，咁你睇嗰陣時候咧，譬如你覺得嗰個畫工方面咧，佢同佢其他同期嗰啲即係類似嘅動畫有咩分別 啊？啊，唔係呢部咧都印咗我，我而家未去睇咧，我想睇多次，等佢落畫之前都睇多次，因為佢基本上唔係就咁一個細路仔嘅戲啊，咁樣嚟處理咁簡單。因為我諗咧，即係如果你就擺低咗佢嗰個叫做少年向嘅嗰種叫題材，又就咁樣睇佢嘅嗰個叫做係電影語言啊，嗰個風格咧，尤其是第一場啊，大家唔好遲入場，第一場都已經經典啦。啊，第一佢咧就用咗嗰個篤山之夜啊， 嗰個係咩嚟噶？嗰個係 Bolero 啊， 係 Bolero 啊， 咩春之祭啊？ 唔係，你有冇睇？記得佢前有套戲叫十啊？ 唔知我睇咗部咧卡通片咧，就都有用呢只歌嘅，就啲恐龍咧進化嘅。 啊，哒哒滴哒滴滴噔，哒哒噔，哒哒滴哒滴滴噔。佢即係一個循環式嘅，一個循環式嘅嚇。咁啊，嗰個 Bolero 啦嚇。 咁佢嗰個啊呢一隻歌咧，咁啊，即係大家睇開頭嗰時睇咧，就都係一部經典嘅呢啲叫經典嘅古典音樂啦。嚟去做佢嗰個今次嘅開頭，同埋咧，大家留意佢嗰、那個成個嗰個處理嘅方式咧，你會睇到咧，佢咧喺嗰個咧，即係鏡頭嘅處理嗰陣咧，佢畫咗個 storyboard 之後咧，然後製造咗好多光華咧，就喺嗰個嘅畫面嘅空間嘅位嗰度咧，係射出嚟嘅嗰啲光啊。咁啊，呢啲效果咧就以前嘅 2D 嘅電影咧，佢 就未做得咁好。 做得冇咁好嘅。咁啊，但係而家呢個咧就係做得好靚嘅。咁啊，佢而且成個嗰個意圖咧就講喺呢個叫做係世界裡面嗰度咧，現實同埋虛擬咧，就係喺動畫裡面咧好早，尤其是個 Pokemon 咧。唔係呢只 Digimon 咧，都已經咧講咗俾大家聽咧，我哋就已經係和合咗好耐嘅啦。咁所以佢嗰只音樂一出嚟嗰陣咧，你見到嗰啲數碼龍嘅出現嘅嗰度咧，就直頭好似一個交響樂咁樣樣一個非常之靚嘅。 同埋你睇都係跟住嗰個節拍噶嘛，即係個光閃嗰個就係嗰個 beat。咁佢呢個因為我以前好細個都有部咁嘅機嘅，就係咧佢整啲光出嚟咧，就會跟住嗰個音樂啊， 喺度跳動嘅， 去跳動嘅嚇。 係啊，咁佢咧就玩咗呢個啊，講我覺得佢第一場咧都已經正好多。咁啊，同埋如果聽眾朋友咧，如果你有睇嗰套意大利嘅卡通片咧，叫《阿里哥洛奇布》啊，就費里尼做嗰個叫真人版嗰啲片段咧，全部佢拍嘅。就夾一紮嗰啲動畫咧，佢就係特登咧，即係話同嗰個迪士尼嘅嗰個幻想曲咧就對比嘅，即係話迪士尼你嗰啲歌音樂嗰啲全部我哋意大利嘅，但我哋意大利嘅卡通咧你未見過咧，咁啊其中咧呢一段咧就係、是、講恐龍咧就喺一個可口可樂嘅樽裡面咧留低嘅可口可樂嘅嗰啲汽水。咁啊，裡面嗰啲細菌咧，就慢慢變咧，就變成咗恐龍啦，嚇！呢個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其中嘅一段嘅嗰個音樂嚟。咁啊，咁佢一開始嗰陣咧，佢就將數碼暴龍咧今次呢一個叫完結篇嘅呢個版本咧，佢裡面嗰度咧就已經注入咗一個話，大個仔啦，你諗嘅嘢係唔同咗啦，同埋你一個叫做係，如果你已經廿幾歲咧，就你已經應該，如果讀緊書嘅話咧，你係一個大學生嚟㗎啦。你應該認識咧個世界咧，就唔係做係僆仔嘅世界嚇。你帶住你嘅童真嚟去睇一個叫做你成長嘅世界啦，咁樣樣。咁所以佢你會睇到佢而家呢個今次呢個版本咧，好似個進行曲咁樣嘅，即係講俾你聽。你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你仲要上路嘅。當你上路嗰陣咧，我幫你即係部戲啊，就係一齊咧。去做一啲叫整理，你嘅人生嘅一個整理，然後你就再上路啦咁樣啊。咁所以咧，你咁睇咧，我哋睇到一路睇嗰時咧，真係好感動。尤其是佢個戲咧，佢分開兩大部分啦。下半決嗰度咧，即係嗰個咧就係佢面對一個叫佢哋係唔認識嘅未來嘅一個數碼世界嚟啊嘛。所以即係話數碼嘅虛擬空間咧，就都有個明顯嘅改變。 咁我諗佢嗰個都係有個暗示嘅，即係話而家成個世界咧開始一個數碼世界咧，就去另一個紀元啦。嗰、那個紀元係咪就咁叫泛稱就嗰個叫 5G 即係 5G 嘅嗰、那個嗰、那個紀元嚟嘅咧嚇？咁、但係佢我覺得佢有個態度嘅，咁、我覺得所以咧，你從呢種角度咧去睇嗰時，你會發覺佢裡面相當之過癮啊！ 喂，但係你睇下，譬如後邊呢個 Digimon 嗰個咧，嗰、那個戲，佢個畫風同而家我哋睇個完全唔同喎。 係啊，同埋啲僆仔咧，你都睇到佢而家呢個係直頭係大細路嚟噶嘛？嗰、那個嚇， 太一 係啊，阿太一咧就 同埋 Yamato 係啊， 大王 已經咧係話啊，有個最大嘅問題，佢哋大家唔係細路啦，而且咧即各有各忙，係為自己未來嘅工作啊、事業啊、人生咧。就已經開始即有不同的轉變，咁啊幾刻意咧？你都睇到咧，即今次嗰啲造型嘅嗰個款，嗱呢啲就叫做原裝個劇場版用嘅嗰個版本，其實都有大個咗嘅，但就冇呢個咧，就係揾翻佢係大概廿幾歲嘅嗰個形象嚟嘅，咁啊，咁啊過癮嘅，有意思嘅嗰、那個 係嘅。係啊，咁除咗呢個咧，其實另外一樣嘢我諗到好緊要就係點邊個配音啊？咁配音呢個就當地有冇考究嘅？ 你講嗰、那個 日本嗰、那個？ 嗰、那個我就反而咧，即係呢個我唔係專家嚇，因為佢都唔係屬於我個世代嘅。咁啊，實際上咧，咁啊，即係講起上嚟嗰時候咧，但係電視版咧，我都冇乜追嘅嚇，因為嗰個年代咧，嗰時間咧，咁我為咗攞嚟去追咧，基本上都係新世紀分 前線 啊，分電視為主嚟㗎啦。咁但係，所以你講嗰、那個。聲優咧就一定好緊要嘅，啊！佢哋日本嗰啲動畫裡面嗰度係，同埋係隨住嗰個角色咧，即係一齊去發展嘅，佢哋嘅嗰個叫聲圖啊，咁但係至於咧佢嗰個勁響邊度咧，咁嗰個咧就我又唔係好敢講啦，因為都唔係專家。 咁另外一個就係、譬如話佢去到尾嗰度啦，其實佢想講嘅主題就係、有啲人係拒絕成長噶嘛。即係想永遠保留，但係嗰啲先係一個即係戲入邊嘅一個奸角嚟啦。咁正面嗰個就係話佢始終咧就係要呢班細路仔佢都要長大啦。咁呢個唔係講咧就係話 Digimon 呢個即係呢個類型其實即係已經係佢哋會停嘅，佢哋唔再做落去。 我相信會繼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呢一集去得咁好嘅。即係應該咧，即係喺嗰個商業嘅嗰個意圖裡面嗰度咧，佢呢班擁趸咧，我諗佢都始終咧在情在理咧，佢都想 keep 翻嘅。不過咧，咁佢裡面佢講嗰個咧，其實就好大嘅嗰啲叫對，即係而家嗰個叫做你會睇到咧，大家都會預計到將來啊，嗰、那個世界咧就係、咧，即係呢一班新嘅 kid 度嚟去掌握嘅世界嚟㗎啦。咁我哋咧，即係嗰個咧，就係嗰啲叫 baby born 嘅嗰班，嗰班咧，係啊，嬰兒潮嘅嗰班，即係史蒂芬史一寶嗰啲咧。咁佢哋都係 kid 豆嚟嘅咩？咁咧，即係嗰個佢會掌握嘅世界裡面咧，佢衍生到一種咧，即係同以前嘅老文化有個唔同咧，就話老人家我哋最擔心嗰啲就嗰啲叫家長文化。咁但係咧，你如果你細路仔成長咧，你喺度即係譬如對於家長文化，你睇到佢嗰個不足之餘嗰陣時候咧，而家好多依啲戲啊、卡通片啊，譬如佢你頭先講嘅嗰個反派就係唔進化嘅嗰班，你係僆仔，大家同時期想長大嗰陣咧，如果你唔懂得進化，你唔懂得咧，即係自己咧，即係有一種反省咧嗰樣嘢咧，咁依個係最大問題。咁啊，依個唔單止就係呢部戲裡面有所表達嘅。因為你睇到喺嗰個，譬如美國啊 ，Pixar 嘅嗰個咩超人特工隊，咁佢都係嗰個奸角最大嗰個奸角，咪就係又係依啲 kid 頭嚟噶咯。佢所認識嘅嗰啲叫做係漫畫啊，同埋嗰個童真世界咧，佢熟得好緊要。不過佢心底唔好，佢就會變壞咁樣嘅。咁啊就依個咧，佢裡面咧就即係裡面咧都係一種叫新嘅一種叫做係。好適合一個時代嘅一種叫做係即係嘅教育啊！呢啲咧就因為基本上咧，即係喺日本裡面嚟講咧，佢就算咧即係政府嗰個教育制度咧，佢哋都好意識到咧，即係譬如有好多唔同嘅教育嘅方式，譬如咧即係叫傳統嘅學院，佢哋會教導嗰度咧都係嘅知識性 嗰個為主嘅，但佢一直咧都有想揾咧，如果係靈性教育係點樣嚟去教咧咁樣啊？咁啊，靈性教育咧，其實好多時佢都覺得係家庭嘅教育啊，同埋佢呢個年輕人佢自己嘅身邊嘅嗰啲朋友咧，自己點樣建立咧嗰樣嘢出嚟係最緊要。咁佢哋冇忽略嗰、那個，佢冇忽略嗰、那個方向咧，嚟孕育呢啲叫做年青人，等佢咧叫做係健康嘅成長咁樣啊。 係啊，嗱咁你大家睇到後邊嗰幅圖啦，就每一個角色咧都有佢嘅相應嘅 Digimon 嘅。 係。 咁就呢啲 Digimon 係咪可以拎出嚟走去賣嘅？就可以走去即係做 spin off 嘅。 咁如果你拎去賣咧，你就黑奴嚟噶啦，當咗佢哋，當咗佢哋係奴隸嚟噶啦。咁佢哋唔係嘅嚇，咁啊佢裡面咧，即係可能咧就你會發覺佢有嗰個價值喺度嚟噶啦。即係 Pokemon 個 都係 佢應該係每一個獨對即係獨特噶嘛，係相應於某一個人每一個人 嘅。係啊，佢。佢基本唔係佢基本上咧，依個咧就亦都係同叮當一樣咧，佢哋咧就建立咗一個咧，佢唔係屬於即係大家嘅同族同類嘅人，但係就建立咗一個叫友誼嘅關係。咁呢個友誼嘅關係咧，佢裡面咧就好似咧就即係變成咗咧一個中介物咧。嗰啲呢班暴龍仔，佢可以咧就帶到呢班年青人咧，就認識咗一個叫現實以外嘅一個世界。咁而佢咧就即係好似一個叫做係梅菲斯特咁樣嘅一個案內人咁樣，一個導顧問，一個導遊咁樣樣嚟嘅。咁大家咧就喺個相關嘅大家嘅嗰個友誼嘅交往嗰度咧，兩個都相繼成長咗咁樣樣嘅。咁啊，所以你頭先咧即係都擺出嚟嘅嗰個圖咧，就係、是、一個叫做係而家呢個版本嘅嗰個數碼暴龍嘅。現實世界的那些即所謂動畫裡面的那現實世界那些小路太一那些已經很高大、你找到他以前的那個圖其實他真的是鬥靚來的嘛，初初出道的時候、與時並進這樣的。所以我覺得這部戲你會看到他基本上他跟叮噹或者是阿童木即小飛俠那些一樣，他們這些這樣的造型，他們的故事是入到學校的了、因為即那個形象、還有他裡面的那種叫做正面性、還有一種叫做教育的那個方向，就是他們創作的時候的那個出發點來的、 其實這些形象你怎麼度出來的？你現在日本的他們怎麼想的？ 很厲害了，他那個日本的造型學呢，我們即其實如果以亞洲來說，我們都是始終都蓋不到他，就是因為咧就源遠流長咧，你會講到咧佢哋冇即係由江户時期開始咧，即係用儒學嘅嗰個士農工商嚟搞佢哋嘅社會嘅嗰時間咧，佢哋都已經咧係知道咧，有陣時咧就有啲叫做係形象嘅嗰個處理嗰、那個造型係相當之緊要嘅。咁佢哋已經好早個發展噶，譬如你畫畫嗰啲，佢用浮世繪技術，嗱呢啲版畫技術嗰啲咧就中國傳過俾佢哋噶嘛。咁但係佢哋咧就出咗個嘅浮世繪嘅嗰種流派，咁啊變成國際知名。咁嗰個係一種技術嘅嗰處理，同埋佢裡面咧就已經衍生咗好多嗰種用顏色或者用你嘅畫法咧，係出咗一種叫造型學。咁呢種咧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從江户開始去到嗰、那個。跟住咧就即係明治、大正、昭和，去到平成嗰時間咧，平成嗰個咧就好了解咧呢啲古老嘅技術，佢哋唔能夠放低嘅，因為變咗國寶嚟嘅。啊，呢啲我哋就即係華人又要學學嘅嚇，我哋都應該好多呢啲咁嘅國粹嘢咧嚇，但冇佢保留得咁好。咁佢去到平成嗰時間咧，就係冇乜新嘅創意，冇乜新嘅嗰個發展。就是、用舊的嗰、那個舊嘅嗰個方式咧，就將佢有啲改動，變咗係今時今日適用嘅，適合嘅，咁啊已經好舊啦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咧，即係你如果真係想去學嗰個叫造型嘅設計咧，咁啊當然咧，咁其實香港都唔算差嘅，因為香港都攞到好多佢嗰啲嘢咧，就香港有個自由度喺度嘅。咁但係咧，就真正呢種技術啊，嗰種嘢咧，佢嘅嗰種處理咧，咁啊日本嘅嗰啲造型學院啊嗰啲咧，就可以講到俾聽。就算呢啲叫卡通造型咧，佢都係非常之好有一種叫做系統咧，嚟傳翻俾新世代咁嘅。 係啊，嗱，所以睇到咧就後邊啦， 那個原作者都拿著兩個公仔的了，那可以即係每一個都可以拿咗嚟做 spin off 啊，即係賣嘅嚇，係 掂曬啦，嗰個係啊，咁啊，所以其實你一睇咧，即係你唔好當佢一個叫純粹細路仔戲，咁啊，佢裡面咧就而且而家咧喺啲兒童心理學嗰啲人都會睇到，原來咧由三歲開始個細路仔咧就已經有種佢嘅思維咧有個底盤喺度嚟嘅啦。那個咧就足以咧，如果佢孕育得好咧，七歲至十一歲嘅嗰個階段嘅佢面對嘅世界啊，產生咗就係佢嘅個性嘅建立出嚟，係影響佢大個咗之後咧嘅諗嘢嘅方式嘅。咁啊，所以呢啲戲咧，你睇到佢有呢種作用嘅，嗰個教育嘅作用嘅。 但係佢呢個譬如 Digimon 呢個嗰個概念本身係嚟自應該嚟自嗰個守護天使個概念嘅。 嗯 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守護天使咯。 佢已經我諗已經多咗好多元素嚟㗎。佢接住佢其實佢接住到嗰、那個啊，譬如啊嗰、那個叫叮當啦、哆啦 A 夢啦，嚇、哆啦 A 夢嘅嗰種形象。咁你可以話係一個未來世界送過嚟嘅一個守護者嚟嘅，咁、都有呢樣嘢咧。啊，咁啊，亦都咧嗰時咧，即係都有一部咧，唔知道你有冇睇啦，頭獎嘅。看看你嗰時你有冇童年嘅記憶啊？就係嗰個芭比二世啊， 有 誒係咪啊？嗱，芭比二世可能好多，可能而家啲啊呢啲數碼暴龍嗰啲朋友未可能未聽過啊。芭比二世咧，我哋嗰時啊睇嗰三個守護嗰、那個守護物咧係好犀利嘅啊！阿羅秀蘭，雪鐵龍，同埋嗰個伊拉諾啊，嗰、那個就係、是、用巴比倫嘅嗰個世界。啊，講一個叫第二代嘅巴比倫嘅少年出嚟咁啊，咁啊呢啲一直咧就即係少年咧，即係好似 Toy Story 一樣咁樣啊。你身邊嘅嗰個玩具，有陣時你唔好當佢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啊，佢就係守護住你嘅嗰個童年嘅成長嚟嘅咁啊。咁啊，所以佢呢啲咁嘅細節嘅嘢咧，佢哋裡面都已經將。如何發展個少年嘅一種叫健康心理咧，都已經咧喺呢啲戲嗰度咧就表現到出嚟。 係，咁我哋呢節又結束，下一節翻嚟咧，我講另外一部電影啦。